撒伊亚先知书第37章。西泽克亚王一听这话，就撕破了自己的衣服，穿上苦衣，走进了上主的殿，然后打发厄里亚金家宅、舍布纳书记和几位老司机穿着苦衣去见阿摩兹的儿子伊撒伊亚先知，对他说，西泽克亚这样说，今天是受困难、受责罚、受凌辱的日子，因为婴儿到了要出生的时候，却没有产生的力量。但愿上主你的天主听见了那大将军的话，即他的主子亚述王派他来辱骂永生的天主所说的话。愿上主你的天主听了那些话而加以惩罚，请你为剩下的人民祈祷吧。西泽克亚王的臣仆来到了伊撒伊亚前，伊撒伊亚对他们说，你们要这样对你们的主上说，上主这样说，你听到亚述王的仆人辱骂我的话，不要害怕，看我必叫他感到一阵怕情，使他一听到某种消息就返回本国，我要使他在本国内丧身刀下。大将军回去时，正遇见亚述王去攻打里贝纳，原来他已听说君王离开了拉基士。那时散乃黑黎布听人说故事王提尔哈卡出来攻打他，就再派使者去见西泽克亚，并吩咐说，你们要这样对犹大王西泽克亚说，不要让你所依赖的天主哄骗你说耶路撒冷绝不会落在亚述王手中。看，你听说过亚述的列王对各国所行的，将各国完全消灭了，你还能有救吗？我祖先消灭的所有民族，如歌仓、哈郎、勒泽夫以及在特纳撒尔的厄登子民，他们的神何尝救了他们？哈马特王、阿帕德王、瑟法瓦因城的王、赫纳王和伊瓦王，他们现今都在哪里？西泽克亚从使者手中接过信来，读了以后，就走进上主的殿，将那信在上主面前展开。然后西泽克亚恳求上主说，万军的上主，坐在格鲁宾上面的以色列的天主，唯独你是地上万国的天主，你创造了天地，上主，请你侧耳倾听，上主，求你睁眼垂视，细听那打发使者辱骂永生天主的散乃黑黎布的一切话。上主，的确亚述的列王曾毁灭了所有的民族和他们的土地，将他们的神像投入火中，因为他们不是神，只是人手造成的木石的作品，所以能被消灭。但是现今上主我们的天主，求你拯救我们脱离他的手，好使世上万国都知道唯独你是上主天主。那时阿摩兹的儿子伊撒伊亚打发人去见西泽克亚说，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这样说，你既然为了亚述王散乃黑黎布而向我恳求，我已经俯听了你，这就是上主论他所说的话。西庸真女轻视你，嘲笑你，耶路撒冷少女在你背后摇头。你辱骂诅咒的是谁？你提高声音 扬起眼睛攻击的是谁？是攻击以色列的圣者。你借你的仆人辱骂了无主，你说我用我的大批车辆登上了从山的疾风，到黎巴嫩的山顶，砍伐了其中最高的香柏，最好的青松。我冲入了人迹罕到之处，走进了果木的林园。我掘了井，喝了外邦的水，用我的脚掌踏干了埃及所有的河川。难道你没有听见很久以前我所计划的，昔日我所决定的？现在我就实现，叫你毁坏坚城，化为废墟，使城中的居民软弱无力，惊惶失措，有如田野的青草，有如青绿的嫩苗，有如屋顶上被东风吹焦的小草。你或起或坐，或出或入，以及对我的癫狂，我都知道，因为你对我的暴怒和你的狂嚣已达到我的耳骨，所以我要把环子穿在你的鼻子上，把辔头套在你的嘴上，由你来的路上将你牵回去，这是给你的记号。今年你要吃自然所生的，明年你仍要吃自然所生的，第三年你们要播种收获，栽种葡萄园，吃园中的果实。由大家所剩余的人仍要向下生根，往上结实，因为剩余的人将由耶路撒冷而出，逃脱的人将从西庸山而来。万军上主的热诚必要成就这事。为此上主论亚述王这样说，他绝不会进入这城，绝不会向这城放射一箭，绝不会持着盾牌走进城下造起土堆工程。他必要由来路回去，绝不能进入这城。上主的断语。为了我自己，为了我的仆人达味，我必要保护拯救这城。于是上主的使者出来，在亚述的营里杀了185,000人。清晨人们起来，见遍地是死尸，亚述王散乃黑离布，于是拔营班师回国，住在尼尼微。当他在自己的神尼瑟洛克庙里叩拜的时候，他的儿子阿德拉莫勒克和沙勒泽尔用剑刺杀了他，然后逃到阿拉拉特地方去了。他的儿子厄萨哈东继他为王。